《风美可我的怪物》第二季。 行，那开始搜吧。 我的妈，全是词儿。 没事，哥也痛苦。这词儿啥？ 听着你弄。 这话说。 主要是卖萌。满足池塘还有嗷嗷。 不对，要看着王子。 妈的，想那么多干嘛？只要找出必胜法，一切就都不 来。来来，完成之后， 想那么多干嘛？只要找出必胜法，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。 那个，好。 杨仔憋了半天了。 呸呸呸呸呸！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！说什么傻话呢？以后不准说这么晦气的话。王子，痛！卖萌没有？ 对不起嘛。 哎，对不起吧，是。 还送了一个 Q 版。 哎呀，绝了！ 羊前面那个青的地方，给个凑近的气息。 嗯，好。 这块感觉这个节奏没做出来。 就这个 N 66页。 我知道，就这个 N 这块是吧？ 这样吧。完了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两位老师再帮我亲一下好吗？ 好，来，啥什么样的？ 从好，我答应你，就是需要有一个就是演戏的节奏。对，那个王子欣凑近了贝斯，然后在气味之中，然后两个人慢慢的吻上。 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亲嘴就亲了一下头。 哦，亲了一下头啊？那怪不得没用。 亲下头， 额头。对，就亲了一下额头。 那也是要这个东西的，来。 感觉你很遗憾呐、 啊。来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起来了啊，来。 我答应你， 养我，教我，陪着我。原来，王子就是我的妈妈吗？ 什么？ 妈妈呀，你不要丢啊！王子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也总让我做不喜欢的事。你让我向圆圆道歉。想都别想。 哎，对不起。 啊，没事，那不是台词。